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斯里兰卡筹备委员会14号在科伦坡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举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革命业绩。